茶馆，情侣酒挤满，依依爱话未觉闷，跟你一起暗暗喜欢，热爱堆满你身边伴，情侣一般。茶杯来分你一半，感激这夜为我伴，跟你一起我不管，热吻杯中满，摇杯中情你来后半生保管，红茶馆情深我款款，怎么你在望窗畔，枉我一生与你一起做你一半，你的心 女朋友咧，你冇女朋友，梗系唔信啦，冇理由。你几好啊，因为冇人中意你，或者有，你唔知啫。 中爱恋，惩罚你。